好，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第二節開頭咧，就要我哋而家個有個習慣就係咧，開頭咧就要記得大家咧撳我哋啲 like 啦，咁啊 share 我哋嘅節目啦，同埋咧就 click 廣告， 嗯 啊 ，click， 因為 click 廣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動作嚇。 我都有撳啊，係啊，我喺屋企又再撳。 係啊，大家總之一睇我哋啲片就撳下我哋廣告啦嚇。咁啊，多謝曬大家。咁呢節咧，我哋要講一個咧，活生生嘅恐怖例子。恐怖得嚟咧，系依个叫做咩啊？大家如果系赌马咧，赌波咧吓，就会去依个政府，唔系即系依个香港马会咧，会有个 Apps 嘅，咁啊会有个嗰啲现场嗰啲咧评分啊，嗰啲即系类似嗰啲好似动态咁嘅吓。一入波咧，出现三句说话：神奇、顶级、超卓。 嗯， 咁我发觉咧，香港政府咧完全符合依六个字。点解咧？ 系。你真系讲古老，系继续。 喂，早晨有报纸卖啊，就系咧呢个叫做咧邮轮码头吓、啊，有个经营者、就喺度咧就叫做咧肉血1.5亿， 嗯， 吓、啊、就喺度输咗1.5亿， 系 吓、啊，因为咧由2013年开始输一路输，输到而家都仲未止到血， 嗯， 吓、啊、基本上咧佢系俾人哋割咗喉噶啦，吓、啊、啲血一路滴，喂。滴濕咗政府只腳啊！政府都唔理啊！ 嗯， 嚇、啊、喂，咁你哋依單大家有冇睇佢單新聞啊？ 有睇到， 好離譜啊！ 齊阿哥講下啦，呢節 我覺得政府根本係唔理人死活啦、 啊，從來都係啦。 咁、你又叫得人嚟，咁你又唔去改善，其實佢要改善係好容易噶。舉個例，你只要佢免費泊車。咁禮拜六日已經好多人噶咯喎，但佢唔會咁做喎， 係啊， 係嘛？ 好似車位都好似唔夠， 佢車位唔夠嘛， 唔夠，同埋都唔係平噶。 係，哦，我未去過唔知啊， 我去過， 因為交通配套唔好嘛，我哋想去都唔知點樣去。 而家基本上咪就係一個大草地。 唔係啊，我哋最怕咧搭的士入咗去冇車翻出嚟啊。 哦，係你冇講錯，的士入咗去就冇車出翻。 係啊，咁點算咧？ 係啊， 咪咯。 咁所以咪好多車客又覺得有啲非法泊車啦，擺咗喺路邊啦，咁就要俾人抄牌咧。 係咯。 咁其實如果政府佢係想顧下啲租户嘅，又或者俾個地方當為一個休憩場所俾香港人嘅，你開放啲車位出嚟就已經掂曬啦。 係。 咁簡單嘅都唔做， 都唔做。 其實顯示咗咩咧？顯示個政府就有僵化。 咁啊， 佢唔會理你死活嘅。 政府從來都係呢個僵化啦。咁其實唔係依單喎，好多單嘅喎，例如香港電視咧，係嘛？喂。氹王維基嗰陣時咧，就花言巧語，咩都做得出，咩都講得出，咩空頭支票都夠膽寫。哦，到王維基真係去馬嘅時候，信咗你啦。哦，死啦，你蠢啊！邊人聽 唔係叫你，即係啲官啊，最攞命係啲官叫你啊，你嚟啦，你嚟申請啦，嚟做啦，我哋好支持噶，有政策配套啊，協助你。 係啊， 磚頭咧，你嗨嘢咧？哦，我唔知啊，我走啦，我冇做啦。 喂，似唔似咧？嗰啲買保險之後咧，佢經紀收咗傭之後就話唔撈啊，或者去咗跳槽去第間公司， 有 孤兒單啊， 孤兒單 係啦，似唔似啲孤兒單啫？ 啊，似啊， 非常支持。喂，而家政府官咧，個個都係保險經紀嚟嘅嚇 sell 你賣完保險之後咧，最緊要就係叫你連工，收咗你傭啊，千頭就唔睬你。啊！只只都系咁样，记唔记得当年嗰个郑宇华？你相信郑局长啦？呢个高铁好嘢嚟噶，乜啦吓？咁当然咧，高铁应该都系好嘢嚟嘅，唔知迟啲吓，我哋去答下先知。但系咧， 当年一地两检就系话佢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啊嘛。 佢话冇问题噶，你要相信郑局长。当时真系咁讲噶，后屘佢就中紧度真 相信郑局长，不如相信人大算啦。 喂，一个咗佢而家郑局长去咗中紧度执行董事 喎。系咯嗱， 系嘛？ 阿罗又话：哎呀，我转咗工啦。 系咯，我冇喺依间啦，我去咗第二间度做 sales。 其实个码头一开始话推出嚟嗰阵时，汇德丰都叫佢唔好做噶啦。 系啊， 根本唔够做啊， 唔够做。 人哋系捞开呢行嘅， 系啊。 咁人哋俾呢一行嘅信息， 俾啲专业意见你，政府又唔听。政府当时系一意孤行，自己拍板，唔知嗰个当时系咪发展局啊？邮轮码头定系财经事务局嗰、那个， 应该系嗰个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。 系应该系呢个啦。咁当时唔记得咗系边个做呢个官咧？ 系咪欧腾华？ 卡片苏啊？ 吓？ 卡片苏可能系。 哦，咁啊拍总个心口，掂啦，你啊开咗单啦。嗱、呢个经纪开张大单，转头咧收咗咗咪即走，系嘛？ 系啊，又交俾下一手，下一手又睬你都。 下手你都有味。 下手我冇份收嗰啲佣，俾上手收咗啦嘛。 咪下咪下一手咪跟正嚟做咯。 系咯， 系啊， 冇啊， 我哋有既定政策噶嘛。 仲有、啊、最好笑咧，叫佢自己开条巴士线，咪黐鸠线。喂，人哋做人哋倾人量码头啊，你叫人开巴士线，喂，啲人唔够饭食，喂，你咪斩叉烧喺嗰度，系嘛？ 咪嗱呢个呢、這个姓咩唔记得咗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商人， 梅国基啊， 姓梅系啦，佢系成个好似成几万尺嘅租个单位， 两万几尺， 嗰、那个叫咩朴友城 柏油城， 柏油城， 柏油城，系啦，佢嗰度咧就類似一個即係好大嘅嗰啲 shopping centre， 咁咧就有唔同嘅櫃位，有 counter， 咁啊類似有免税店。其實佢呢條友搞開免税店嘅， 就喺機場度搞。 機場搞免税店，佢就話咧，而家依個講緊21世紀啦嚇嘅香港政府嗰個管治思維咧，比起90年嘅北京仲差仲差，差好多皮。 佢政府就係 sell 佢，叫佢入去即係、就是、入嚟啦。你入嚟嘅時候就話咧，呢度就同機場一樣嘅，就全世界所有嘅遊輪咧都會嚟呢度。咁而香港咧就會成為亞洲嘅遊輪嘅一個樞紐，就係、 是、 有大量嘅外國遊客，你放膽入嚟裝修好你個鋪做生意啦咁樣。咁跟住咧發生咩事咧？就係、是、原來咧。佢試過一班即係遊輪客喺個碼頭度滯留，係 啦， 嚟到冇喂冇冇冇車搭喎，出唔到去。咁咧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，佢呢個 terminal 做啲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安排咗一大堆嘅接駁巴士， 接駁巴士 就逢係有遊輪一泊岸咧，巴客一上嚟咧，一上岸嗰下咧，佢就即刻接走曬人，瞬間接走曬， 冇錯啦，清場， 係啊， 所以咧， 所以嗰度咧。啲鋪頭係死場嚟嘅會變， 係啦，長期斷水嘅，即係好似以前咧，大嗰啲村咧，陳家村同李家村打交，兩方面男丁打交，就係、是、咧李家咧就喺陳家村嗰度咧就落咗個水壩，閘咗條水，而家咪一樣咯，你等於斷人哋條脈嘅啫，所有水俾你截曬啦，俾你兜曬出去出面商場新鴻基啦，係係嘛，最近嗰個叫做咩啦 ，Miko 啦係嘛，Miko 啊，嗰、那個係、哦、即係新蒲崗商場啊， 係啦，嗰啲佢啲巴士係接曬出去俾附近嗰啲大商場。 係啊， 即係佢真係接走曬你啲客咯， 即係截劫啦，劫咗你啲客啦，係嘛？ 佢唔容易去嘅喎，佢其實一定係要經九龍灣嘅喎。 係啊， 所以要經嗰條路係好窄嘅。 佢咪劫曬啲客走去出去出邊啦，新蒲崗同九龍灣嗰啲客啦，係、 嗯、 嘛？咁老實講啦。其實信政府咧都有個問題，就係、是、咧政府從來都係做呢啲嘢，唔單止依個噶啦，唔單止香港電視發牌， 嚟緊仲有一嚿噶西九啊。 哦， 係、嗯、 啊，政府其實我唔明點經營藝術，我 係啊， 本身呢樣嘢都唔係賺錢噶啦。 高鐵站都係， 依個係依個燒銀紙嘅嘢嚟噶， 得人驚噶， 依個絕對係燒銀紙噶。因為咧，香港人有幾多個去欣賞藝術咧？係我喺呢度翻工啊，依、這個歷史博物館依個科學館，我從來未去過噶。 最慘仲話要花好多錢咧，就俾人培養啲人欣賞藝術， 係 就可以 create 個 demand 出嚟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 好嘢喎，學埋真係學埋大陸嗰套喎。 係啊，所以咧就過去幾年咧都抌好多錢俾啲 NGO。 哦， 咁梗係指定 NGO 啦，一般 NGO 梗係攞唔到呢啲錢啦。 是又係嗰啲嚇親建制嘅， 或 者甚至乎啲建制自己嘅， 建制自己開出嚟嘅組織， 要培養啲人去欣賞藝術。 哇！ 你搞壓餅一個餅唔夠，仲要整第二個餅出嚟。 係，哇！要培養一個人去欣賞藝術咧，依個使好多錢嘅喎。你知唔知劉聯雄點培養啊？攞幾十億出嚟培養啊？對依啲畫啊！是不是啊、 嗯、 喂你要去識得欣賞一個人要使幾廿億㗎喎、 啊、其實呢啲嘢本來就應該商業做啦商界做啦、 啊、 政府你搞唔掂嘅。 咪藝術嗰方面根本冇可能用你用錢去培養到嘅。係咪先 最早期其實咪用發展項目囉即當地產項目嚟做跟住呢、嗯、就由地產嗰度就 撥啲錢 出嚟 係啦。 就俾啲 NGO 或者其他團體嘅自己經營返。 係啦。 咁樣都仲可能有機會得。但如果你係直接插手埋嚟政府自己經營啊，搞藝術啊，搞遊輪碼頭啊，唉，冇眼睇嘅真係， 嗯， 因為只係死路一條。 咁啊，香港咧，其實死路一條呢啲嘢咧，都唔算唔係例子唔少啊、嗯。另外仲有個呢、這個叫做咩咧，美食車啦， 啊， 當年我哋都話喂死梗嘅呢啲嘢，搞得 呢只鑊就胡鬚爭啦， 胡鬚爭走唔甩噶啦。 係啊，佢去美國睇完人哋咁悠閒係嘛？喂，你美國嘅中央公園幾大啊？嚇！佢嗰度想揾個地方食嘢，梗係冇啦。香港度度都有食地方食嘢，係咪？當年我都講過啦，美食車可唔可以擺羅素街？如果擺羅素街，咁人哋30萬租個鋪嗰啲，咁點啊？係嘛？咁我擺我一定擺羅素街㗎，係嘛？係嘛？ 即係咪就係呢個問題咧？同啲既得利益喺度競爭。 咁如果你唔擺羅素吉，要擺唯一唯一嘅側門，我睬你都傻啦！你咪黐鳩線。 而家啲美食車擺嗰啲位好奇咧， 唔知喺邊度噶？ 係冇人揾得到架車喺邊噶嘛？ 我其實咧，我從來未見過美食車噶。 其實我都未見過，我真係唔知佢哋喺邊。 我未見過。 其實幾十年前英國政府都有噶，嗰啲叫雪糕車，或者嗰啲電單車阿伯。 嚇！電單車嗰啲雪糕係啦， 嗰啲喺郊野公園裏邊見到啲阿伯嗰啲，咁做得好好噶，嗰啲故事㗎， 你咪俾嗰啲人做咯， 俾佢做咯。 即係而家嘅政府咧，好多時候多此一舉，你係想學人哋啲嘢，但係又學唔到。跟住咧，嗰啲官僚作風咧，哦，拍拍多咗走咗，開咗單啊嘛。 係啊，抄咗人啲概念翻嚟話做，轉頭咧佢啲部門嗱，佢自己啲部門咧，佢自己冇。即係佢嗱，嬲你去做生意嗰個部門咧，又管唔到其他嗰啲喎，嗱食環又管唔到，地政署又管唔到，呢樣嘢又管唔到，全部咧你又唔該你自己去同佢哋丟，又叫你自己去攞牌，咁我啲部門就睬你都傻啦，你嗰啲政策唔關我事噶嘛，我哋又一定係根據法例嚟做嘅，你有嚟，我哋又照執法，你要申請啊，唔該你慢慢嚟， 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啊俾人哋感覺咧，呢個政府係咩咧？全部咧。都是一个古人叫高俅。高俅呢就叫林冲呢就带把刀去白虎祠堂。转头又屈鸠佢大刀闯入白虎祠堂。喂你政府全部专做呢啲嘢㗎喎。同王维基讲。 嗱我讲 ,Uba 啊。啊 ,Uba。 喺话仲太喎。 係啊你又话转头话错人哋犯法就拉埋你司机告人哋。 係啊。 喂边个 咁好大规模行动去拉我。 直情系你直情系高俅嚟啦。当所有人都系林冲啦系咪先。系咪咁啊，即系我谂依咁多年嚟咧，其实俾政府困嘅人咧都唔少嘅啦。咁当然呢位梅先生都系比较不幸啲嘅一个，但系任何嘢都好啦，即系做任何事咧，其实政府说话真系唔能够听嘅。佢尤其是政府咧，佢俾咗好多建议啊，每一个建议咧，我觉得同大家讲咧，基本上都系错，任何建议都系错。 A.O. 最叻就系抄啊嘛。抄人哋外國啲文件啊，跟住就當咗自己做完份工作。但外國啲嘢同我哋呢度根本就唔同。 係啊， 佢最中意一輪半爪咁抄出嚟。 啲香港法例都係咁噶，好中意抄嘅。 中意抄嘅， 即係照揼啊。 咁所以咪而家告 Uber 嗯， 係嘛？咁啊，我哋見到嗱，依個叫做咧郵輪碼頭咧，有冇機會救咧？你覺得嚇，大家有冇竅俾佢咧？有冇辦法自救咧？ 我覺得肯。交翻俾商界做，應該救得翻。 佢而家都係商界嘅呢個， 即係佢可能真係要 主管部門， 真係要有 pass 線，佢可能要自己建立先靠得掂。 係， 係靚嘅地方， 係 硬件嚟講係 硬件係靚㗎，係啊， 我去過好幾次。即係而家個草地咧，其實香港要揾笪草地俾細路仔玩咧， 係 極之少嘅。咁而家因為有好多人咧，佢扎埋營嘅， 好 得意嘅，係喺度玩啊，玩成三幾個鐘啊咁。但又不是很方便的，你就吃个饭盒你可以走上去呢，一来一回行半个钟头到。 哇那真的很难顶。 是啊， 因为那时候其实 很多个月之前呢，那里有个酒楼的，那有朋友就留我去那边搞网聚。 大把位置 啊。他说那里实有位置，那我就想喂我不如去试查先啦这样。但是呢 找不到路入去。 不是啊，我有上网 search 过，是搭的士。问题呢，你要叫个的士睇下咪等埋你。如果唔系呢，你点 佢应该有小巴嘅，但係就係非常之疏嘅。 好疏。巴士都有嘅，好疏嘅。 其实香港咁多车客，先搞掂班车客就掂晒啦。 係啊。咪你解决咗交通问题。其实每个地方呢，即係嗰条水啊，你要贯通嗰个龙脉呢，你一定要有交通道。交通到的地方呢，咩地方死位都会发达的。 嗯。 即是以前地铁啫嘛，有地铁通的地方就会兴旺㗎啦。你睇而家啲楼都系㗎，逢系地铁上盖地铁附近原线物业特别升得紧要嘅。全部升得特别犀利嘅。原因就系你啲水一到，你条经脉一通，而家呢度就经脉唔通嘛。如果你交通系容易到嘅地方，系方便嘅话呢，嗰度自然生嘅。香港人好多時候會自己，因為老實講冇地方去啊嘛，係會諗好多地方去嘅。 係啊， 真係 山卡拉地方都好多人， 好多人去嘅係啊。我哋龍脊行山去旺角咁啊， 好多人嚟㗎。 龍脊直情太方便啦， 假期都係西貢嘅大災難嚟㗎， 係啊， 係啊， 係 啊， 係咯。咁所以咧， 呢、這個政府就係咧，你喂你其實要幫幫人哋做一做嘢，起碼喂人哋真係輸咗咁多錢， 信你啊嘛，因為當年 人哋就係信你啫嘛。原來政府話俾人知你揾笨柒噶，你靠害噶，咁佢話俾你知真係喎。喂，收傭個經紀走咗啦嘛，我冇收你傭啊嘛，而家咪咁講，就係保險經紀咯，係嘛？咁嗱，咁啊，我哋有個方法啦，阿陳阿哥係咪有啲橋俾佢咧？ 我要 你救翻呢个租户定系救翻呢个墙先？ 个墙要救翻佢，同埋救到个墙就救到租户噶啦。 其实系，你一日有人去咧，咁啊嗰度就会翻山噶啦。 正如头先我讲啦，其实香港而家要搵一块大嘅草地咧，系极之难嘅。 系 咁，如果你话呢笪咁大嘅草地啊，你俾佢露天搞啲活动。俾佢哋啲 3D 嗰種音樂會，即係唔係好似紅館坐喺度等住輪住握手嗰啲，好好低能嘅。其實外國啲影像有邊握手㗎？ 香港特登要俾好多錢買握手位 握手。咁但係外國唔係㗎嘛，特別我呢幾年我喺歐洲多，哇！見到人哋啲音樂會真係好開心嘅。咁、你俾佢哋玩啲 3D 嘅放啲嘅，有個大場俾佢哋可以著嚟玩到嚇。飲酒嘅，咁嗰個草地其實做到嘅喎，你只要佢帶到一班年輕人入去個場地。 但係交通咧， 交通就一次過安排啦。喺嗰段時間咪唯有用， 因為嗰條路窄，相對窄啲嘛，咁變咗咧出出入入，咁可能要開多幾架巴士入去咯。 係啊，啲 雙層巴士，老實講 啊， 開多十班。 上個禮拜拜山啊，都大巴特別巴士啦，你肯搞實搞到 嘅。其實係嘅，政府從來都係咁。 同埋嗰度嘈唔到人啊嘛，嗰度玩音樂會。 哦，係啊，幾嘈都得喎。仲有嗰個環境又好，又為全為港景 啊嘛。係啊， 其實嗰個地方係具備一個條件嘅。 外內兩水都有，外水就係維多利亞港啦，內水佢本身係機場內邊咧，本身有條內水噶嘛。 係。 咁啊。平湖躍鏡嘅有段時間係好靚嘅，咁所以你話如果俾佢哋可以搞下啲活動咧，個場咧有機會旺啊！ 即係搞翻山個場， 搞翻山個場先， 又或者影婚紗照， 但係首先政府自己本身即係主事嘅官員，佢自己要開放思維啦。你唔好成日覺得玩政策，玩完政策之後嗰啲互相部門又唔協調。 我肯定㗎，依個咧，如果你係搞啲咩音樂會咧，嗱，食環可能嚟干涉你啦， 係話你噪音啊， 娛樂街成日都話唔夠場㗎， 係啊， 唔夠場㗎， 係啊， 不嬲都係咁啊，搞到要喺旺角西洋菜街嗰度搞咯， 係咯， 仲有嗰啲咩 hidden agenda 咪要搞到上去嗰啲工廈嗰度， 上次啊， 跟住啲人冚檔 入境處嚟拉人啊，話人哋非法，話人哋做黑工啊， 係啊， 即係搞到咁喎，可以，係 啊，依個好離譜，即係政府咧， 咁你日又話花咁多錢啊，培養文化。俾啲自己有嗰啲 NGO 或者自己有團嗰啲團體去搞嗰啲文化，咁呢啲已經現成喺度噶啦嘛。 唔係香港真係自己玩死自己嘅，即係你咁搞都唔知可以做到啲咩。 冇啊，官 邊有人夠膽嚟啫？即係例如你武術界，即係例如咩誒，你喺空手道請個外國師傅過嚟教拳，跟住佢入境處嚟拉人，話你嚟做黑工， 係啊， 試咗好多次㗎啦。其實呢啲咁嘅新聞我睇咗好多次。 其實打功夫又得嘅喎，你知唔知啲鬼佬好中意我哋 表演？ 係 嚟當 佢哋唔係當功夫咁簡單啦，唔係話我打個套拳、打個套路咁簡單，佢係仲一種文化。 係啊， 點解胡蘇曾一 sell 佢嗰陣時點樣打拳個個唔中意咧？其實嗰套就鬼佬 concept 嚟嘅。 系 啊，唔係話就係洪拳或者蔡麗芬咁簡單，佢係要連埋你個掌門人啊，嗰個祖師爺啊，成抽人，有每年有個 gathering， 跟住有一個大嘅功夫表演，跟住咧再唔係就一齊上埋佛山，再做一個大比賽。 嗯、 即係其實呢啲活動咧，要露天咧，係用到好多，可以搞到好多活動出嚟嘅。 係、嗯、問題就係咧，牽涉到咧政府部門就入境處就話你黑工。 系啊， 好仆街嘅，你嚟俾你比賽武術，轉頭你教一教就話黑工噶啦， 系啊，你一教就話你，咁你嚟梗係嚟教人噶啦，嚟做乜嘢啫？嚟教， 即係真係好無良嘅香港政府啊！即係做埋啲咁嘅嘢。 好似呢個長郵輪碼頭，即係郵輪啊，即係 你整 租郵輪個郵輪啊嘛， 或者 因為郵輪碼頭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商經局管嘅嘢嚟啦，應該理論上啊都係同旅遊有關啦，佢只要開放少少。咁就已經吸引到好多，譬如話啲 rave party 啊，係啲開放啲嘅音樂會啊，甚至乎好似你頭先講打功夫啊， 係 係嘛，已經好多嘢搞到啦。 你咪好多人可以喺嗰度場地咯， 係咯 係咯，即係我唔明白， 唔明㗎，我都唔明點解嘥個地方啊！而家真係一至五係曬太陽㗎咋。 嗯， 系禮拜六日咧就好多 就多啲 家庭啊。 你其實即係港電九巴，即係條巴士線啲巴士密翻啲咧，都多啲人去啦。 喂，講真咧，九巴你有錢揾一定去㗎，如果有啲遊客嘅，其實巴士公司睇客啫嘛。 巴士係啦，巴士又倒翻轉又睇多客去。 你有客，我咪派多啲車嚟 啦。你而家你西貢逢禮拜六日假期，你就有條 L 線噶。 係啊，你開 L 線咯，仲簡單。 L 線咁已經解決咗。 馬場係啊，馬場啲人又係大量巴士嚟等啊嘛。 去日開條線落去，總之你有 event book 到滿曬嘅，你咪開條 L 線入去，咁啊已經夠曬。 其實淨係開禮拜六日，我諗都已經夠啦。禮拜 六 日香港， 如果淨係禮拜六日就唔夠。 香港好多假期㗎，其實。係。連埋禮拜六， 佢可以用一至五噶嘛？其實係嗰度啲餐廳先慘啊！即係實慘。喂，咁呢節時間差唔多咯喎，嗱，我哋都叫做俾啲橋佢啦嚇。咁啊，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講其他話題啦。 好，下一次再 見。見我機。